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嚟到星期一晚嘅一劇之本啊！今日咧，我哋所揀嚟嘅劇本咧，就係一個來自日本嘅電影啊！咁呢一套日本嘅電影都係十分之出名啦。咁係喺1992年嘅時候上映嘅。咁當年咧，亦都係得到好多嘅日本電影嘅獎項啦。咁呢一套電影咧，就係《五個雙撲的少年》啊！嗱，相信大家都應該都有聽過呢一個名啊！佢及後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所謂嘅系列啦，其實。 五 個人 的系列 是個名字的系列啦，有啲五個咩跳水的少年啊、撲水的少年啊等等，即係因為我諗都係為咗大家去即係好似覺得似曾相識喎呢樣嘢，咁啊喺度 sell 日本嘅電影啫。不過呢一套咧就應該係呢個五人系列嘅元祖嚟嘅，咁就係1992年啦。咁呢套戲嘅導演同埋編劇咧，亦都係非常之有名嘅周防正行啊。 冇錯。 而呢一套戲個個主角啦，本木雅宏咧之後大家有另外一套電影咧，亦都十分之即係對佢認識更加深啊！就係《禮儀師的奏鳴曲》嗰一套戲， 好多年之後啦，都 係啊，都好多年之後啦。咁但係原來咧，佢本木咧， 當年其實佢都係偶像劇嚟㗎啦，真係都係有名㗎佢 係啊，因為其實佢已經喺呢個《五個雙撲的少年》呢一套戲入面得到咗日本電影學院獎嘅最佳男主角。咁啊，而呢一套戲咧，亦都喺當年即係1992年嘅時候咧，得到最佳影片啦、最佳劇本啦、最佳男配角啦，同埋最佳导演，加埋最佳男主角咧，总共系得到5个呢一个日本电影金像奖啦，可以话系嘅大奖噶啦。咁所以呢一套戏我哋特登拣嚟啊，喺今日一剧之本嘅节目入面同大家一齐去倾一倾，分享一下嘅。咁啊，两位睇完呢套戏之后有啲咩感觉咧？不如讲嚟听下咧。 其實咧，日本咧，即係佢用運動嚟做一個作品咧，即係好多。我諗呢個即係國家係即係最密集嘅，以每一種運動基本上你都揾到電視劇啊、漫畫啊、電影啊咁樣。即係我好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已經係睇個排球女將啦、足球小將啊，更加即係美斯都係睇啊， 棒球漫畫啦，好多。 係啊，即係你係籃球又有啊，即係所有運動你噏得出，基本上都差唔多有。佢呢一個我覺得都係啦，即係雙撲係更加係唔熟悉添。嘅一個運動，咁啊擺上去做一個作品啦，咁都係行熱血路線噶啦，你知道呢類嘅即係作品啦， 體育啊嘛，點都係流汗啊、流血啊， 係即係好最後即係梗係即係好熱血嗰種啦，總之就係、是。咁其實咧，周防正行咧，佢之後咧仲再拍咗一套戲咧，都係講即係運動嘅，可以咁講啦，都係講跳舞嘅，就係叫做彈彈情跳跳舞啦。呢、這個係更加即係有都好多人知道，荷里活甚至買咗佢去再拍過一套啦咁樣。 哦，係㗎，係 啊，彈彈情跳跳舞係啊，李察基而做。 哦， 係啊，咁即係佢係都係借助一種可以話運動啦。咁佢即係講佢嘅劇本啊。都幾有趣，我覺得。咁呢一套戲，因為我自己對雙撲就係零認識嘅，咁所以睇完呢套咧，我覺得起碼咧即係知識上都增進咗啲啊。 識唔識玩啦？依家即係起碼 規人人都有啦，因為六姑本身係雜舞啊嘛，你知道六姑本身係打咏春噶嘛，係嘛？ 但原來女人係唔玩得雙撲㗎， 佢直情唔可以上到嗰個肚表嗰度係搭上去都唔可以添。咁阿初咧，你對於呢個戲個印象又點啊？ 我睇完之後我都覺得好熱血咯，嗰件事即係其實好簡單。單嘅咋就係、是、即係你一個咁嘅運動，一扎人其實我成日都有個咁嘅比喻嘅，好似喺我哋節目我都唔知講過幾多次啦，即係你無啦啦見到有扎友仔喺度打高爾夫球，我自己唔識打高爾夫球，我大約即係個遊戲規則大家知啩，有個窿有個波有支棍拗過咁樣啦。咁我諗有好多人唔認識呢樣嘢，都係包括我自己都係啊，你都會覺得喂做乜鬼啫佢哋。 好得意咩？出去曬太陽咁樣，有個窿咁樣行行咁遠打個波咁樣，一個洞可能係四五棍就打完噶咯。咁行咁遠，千辛萬苦，要開闢咁大個地方，俾嗰扎有錢佬匿埋一齊咁樣喺度玩咗個咁嘅型貴族遊戲。大佬啊，香港已經唔夠地方起樓噶啦，係咪先？即係一啲咁樣，即係如果我哋完全一個局外人嘅眼光去睇任何樣嘢，其實都會咁樣噶。你見到人哋做一樣嘢，你覺得喂嗰樣嘢邊有價值？ 即係你自己唔識嘅， 係啊，你自己唔識喎又咁，但係咧，當你見到一扎人，哎呀，佢真係對某一樣嘢有品味、有研究嘅時候咧，啊，佢原來係有啲咁樣嘅考慮，有啲咁樣嘅嘢咧，咁你就會開始，哦，原來係咁樣噶。咁你認識多咗咧，你就會開始，即係你成日都聽到噶啦，即係嗱，其中一樣嘢我唔知道 Lucretia 係咪啊，即係葉問個電影令到香港多咗人學詠春咁樣，其實之前當然都係多啦，但係葉問套電影之後多咗人學詠春，絕對係多咗啦，係咪？即係一樣咁嘅嘢，因為啲人對嗰樣嘢認識多咗啊，咁你好自然就誒、哎、原來係咁樣嘅一樣嘢嚟㗎，咁你就對嗰樣嘢個品味就多咗啦。 同埋咧，我想我都係因為睇，但我唔係睇電影嘅，我係睇咗一套葉問嘅舞台劇，我先至學，因為我覺得咦。嗰班因為做係演員啦，都係我啲同學嚟噶嘛。咦，我明明知佢哋唔識喎，但係咧台上面都好似打到下喎，即係原來係得嘅喎，即係可以學到。 唔係咁你唔好講到人哋咁衰，人哋幾個主角真係學咗好多年嘅大佬，當年問手啊嘛嗰套係咪？ 係啊，咁所以覺得即係但係總之就係每一個運動，當你如果真係走入去睇下啲人係點樣學啊，你睇到佢嘅精神或者點樣，都會令到你有。會認識多咗嘅時候咧，就會有興趣咯。 尤其是雙撲呢、這個運動咧，可以話係佢係更加有日本呢啲濃厚嘅即係傳統色彩。咁所以佢入面更加多嘅一啲所謂習俗又好，佢哋一啲規矩咧，其實都好表現到日本呢一個國家佢哋嘅文化。咁所以我哋就好似戲入面嗰個外國人咁樣去，即係由零開始去接觸。我哋其實對比起日本嚟講，我哋都係外國人啦。咁去接觸雙撲呢樣嘢，可能更加會令到我哋有興趣去認識到日本更加多。但係唔知道呢一套戲係咪真係會令日本嘅學生或者觀眾更加接觸得多雙撲啦。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今日我哋所讲嘅电影剧本啊，系1992年嘅日本电影，由周防正行去编剧同埋导演嘅《五个双扑的少年》。咁啊，当然顾名思义就系同大家讲下双扑呢一个活动嘅。咁啊，大家我谂都未必话好认识双扑呢个活动，唔知道会唔会透过呢个电影，大家可以认识多啲咧。咁但系个戏究竟讲啲咩咧？我哋又不如首先简单同大家讲下先。 个戏咪讲五个人走去双扑咯。 可以啊， 可以啊， 即系点解？我谂个戏最紧要咧，就系一开始点解会有五個人相繼走咗去玩雙撲，其實就呢五個人都係喺一個大學入面啦，就係叫教立大學。咁喺間大學入面咧，呢五個人都相繼因為唔同嘅理由，而特別係咧，即係我都開宗明義講埋，我認為係主角嗰個人啦。因為一開始咧，呢個人咧，其實佢就即係應該係啱啱放完暑假翻學嗰啲咁，咁啊周圍啲學會喺度招募會員啦，係咪？招募會員啊，有啲哇有唔同學會啊，有唔同運動嘅一啲學會。咁樣，咁佢聽到人哋又哇，又去呢度潛水啊，哇，又去嗰度打美式足球啊，又有好多嗰啲啦啦隊嗰啲女郎啊，咁佢又好開心啦。但係好不幸地咧，因為佢一路翻學咧都唔係幾乖啊，咁就個 professor 就召見佢啦。佢見個 professor， 咁啊見到個教授嘅時候，教授就話：啊，你翻咗兩年學，我都唔認得你。 第一日見到你， 係啊，我今日係第一日見到你啫喎。咁啊，你究竟有冇翻過學㗎？咁好明顯佢就冇翻過學啦。咁但係再加埋啊，仲有你知唔知啊？個教授同佢講就你知唔知啊？你個畢業論文咧就係我咧，就係你嗰個 supervisor， 係啊， 決定你嘅生死啊！ 咁你畢唔畢到業就睇我噶啦，咁啊，咁跟住佢當然就恭恭敬敬咁，以後就麻煩你啦，咁樣。咁呢個教授咧就開出一個盤口，個盤口就係咩咧？哦，得啊，你可以畢到業，但係第一樣嘢咧，有一樣嘢你要做嘅就係麻煩你加入呢一個雙撲學會。 咁呢個雙破學會咧，其實就已經係好即係沒落準備執得㗎啦，因為就個運動啊已經係一啲好古老嘅運動啦，又冇咩人參加啦咁樣。咁就算佢哋自己又叫有個會址，都叫有個練習場啦，都幾好嘅，又有自己個宿舍咁。但係喺經過咗好幾年之後咧，咁其實都唔係幾掂㗎啦。咁但係個教授就唔知做咩，就同佢講話你要加入去嗰度啊，因為今年如果都真係唔能夠。连参赛都参加唔到嘅话咧，咁就睇怕都系接埋噶啦，所以你就一定要去。咁咪去到呢一个咁样嘅双扑学会嗰度啦，嚟到咧就其实就有一个人喺入边嘅，就阿青木。咁啊，青木喺度做咩？你就自己喺度咧幻想自己打得好叻啦，咁啊对同即系对住好犀利嘅对手啦。 系啊， 自己一个人 仔 咯，好似小朋友煮饭仔咁，自己喺度喺嗰一个我哋叫土表，即系双扑个比赛场，因为佢哋个练习场所嗰度入边有一个啊嘛。咁你就自己喺度，自己喺度旁述自己啦。咁呢个我哋嘅主角阿秋平咧，佢见到咁样咧，就企喺门口望住佢。呆咗做咩事啊？呢、這個人咁樣，咁啊入到去啦。咁呢個阿青木就同佢講話：嗱，你要嚟學雙撲，咁你就換咗衫先啦。大家都知道雙撲着咩衫噶啦，係咪？ 就係着衫， 係着衫啦，就係着住一條咁嘅當布咁樣。咁跟住佢就嚇要著呢啲衫啊？點啊？係啊咁樣。咁佢已經係好不情願噶啦。但係呢個時候咧，頭先佢喺嗰個教授個房入邊咧，其實有另外一個靚女喺度嘅。 冇錯。 咁個靚女咧，點知又相繼亦都出現啦。原來呢個靚女咧，就其實亦都係呢個雙撲學會啦嘅一個好似係名譽經理人咁樣嘅，咁 啊 嚟到係係阿夏子就嚟到就見到你咁樣就哇換曬衫咯似樣咯咁，但係其實佢完全唔識打噶啦，咁但係其實得兩個人佢都參加唔到比賽㗎，佢哋又要想辦法去招攬啦，即係著住嗰個咁嘅當布就坐喺條街度喺度招攬其他人啦，亦都相繼有其他人加入嘅。第一個咧就係有一個好瘦弱嘅一個男仔走咗嚟，就係加入佢哋嘅雙撲學會，咁佢哋因為想自己有男子氣概。 咁 另外， 其實佢係秋平我個細佬嚟， 係係冇錯。咁嚟到就係見到嚇細佬做咩事啊咁樣，咁佢哋就一齊喺度就雙撲啦。咁另外咧，因為佢哋喺街上面招募會員嘅時候咧，就遇到一個咧，阿田中啊，肥仔阿田中咁啊，見到佢咧，佢哋就猛咁嗌佢，喂，你快啲加入我哋雙撲學會啦咁樣。因為佢哋就猛咁嗌呢個肥仔，就猛話我哋真係好需要你啊咁樣就嗌佢咁啊入會。咁到最後咧，佢亦都啊咁好啦，佢就加入咗啦。咁輾轉之後，呢個田中亦都講咗一樣好緊要嘅，就係話從來都冇人試過咁需要佢，所以佢就加入咗呢一個咁嘅雙撲學會啦。咁佢哋得四個人，其實正式參賽咧就真係要五個人一隊先至得嘅，但你四個人咧，即係你叫做投降一局，咁打四局都仲有得打，咁佢就照去參加比賽啦。咁其實咧，佢哋咁樣參加比賽咧，佢哋原本話諗住，喂，其他嗰啲大學其實好多都係臨時拉夫嘅啫，你總會贏到啲嘅。咁 啊，佢哋係第三組別嘅，即係喺大學面最低 組別 嘅墊底嗰一群嚟。 咁所以佢哋話：，哇，我哋大家都咁墊底，但係人哋嗰啲有啲都係好臨時拉夫，我哋冇理由衰得咁緊要嘅，點都仲 OK 嘅。咁同埋咧，因為佢哋雙撲學會咧，都即係我相信可能因為大學嘅關係，有一個好優良嘅傳統啊，有好多啲我哋叫舊生啊、老鬼啊就会翻嚟睇嘅，点知咧好衰唔衰咧？就系佢哋真系一场都赢唔到，即系佢哋系 一局都赢唔到， 赢唔到啊！系一路都输，一路都输，一路都输，真系打完晒所有嘅赛事啦！啲老鬼又话：，哎，好啦好啦，辛苦晒大家啦，我哋请你食饭啦，咁啊去嗰啲日本嗰啲餐厅嗰度咁啊坐低食饭啦。咁点知其中一个老鬼咧就好嬲。 嗯， 即系佢就觉得有冇搞错啊？你哋呢班废物，即系搞咗咁耐，连一局都赢唔到，真系 规则都唔识。 尤其是嗰个咧青木咧，即系佢本身喺度系即系中流之处咧咁多年，但系每次一出赛咧，佢就会紧张，一行到上去嗰个叫土表啦，佢就会紧张咧，就有放屁啊，又成日即系赶住去厕所， 要急啊，要去厕所啊，咁 样，次次都系咁样咧，即系连佢都系输嘅每一次。 系啦，咁又所以呢个咧就令到有嗰一个前辈咧就系好嬲。但係佢講完好嬲之後咧，咁就另外咧，佢哋嗰個經理人啊靚女咧，就同佢講：，喂，你唔可以咁樣嘅喎，即係人哋都有盡過努力嘅喎，你快啲同人哋道歉。咁但係佢就覺得我點解要同佢哋道歉啊？佢連一場都贏唔到，你贏到一場，你叫我跪喺度都得啊，大佬咁樣。咁其實個局面都幾僵持嘅。但係嚟到呢度咧，我哋嘅主角咧，阿秋平咧就真係好嬲啦。咁搞錯啊！真係，我哋就點都要贏一局俾你睇。 即係呢樣嘢係激發咗個主角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動力嚟㗎。咁嚟到呢度咧，就佢哋就想辦法啦，話即係做一啲練習啦。但係其實仲可以做啲咩啊？但係另一邊廂咧，就呢個經理人咧好聰明，佢做咗一樣嘢就係咩咧？因為佢係讀journalism 嘅，讀新聞系，咁佢就走去咧揾咗我唔知係學校電視台定係真係電視台啦，真係電視台 聯絡咗電視台。係 啦，咁就話咧佢哋誓師咧一定要贏啊咁樣，然之後就叫電視台訪問，復興呢個商學部。點知咧？因為呢個電視台嚟到訪問啦，再加埋咧呢個春紅咧，雖然佢係好瘦弱咁，但係都即係少少靚仔咁樣啦。咁啊引來咗好多女 fans 啊。咁呢一個情況咧，就令到佢哋突然間個商學部咧，就有啲人咧去即係留意佢哋啦。但係由於佢哋真係要參加比賽咧，咁你就一路喺度問可以揾邊個咁樣啦。咁其實佢哋就聯絡咗咧，就有一個就應該係打美式足球嘅。咁其實喂佢都係好衝撞型啦，好大隻嗰啲。喂，其實啱打。系咪先？点知佢就话我知道边个，你可以揾边个。佢话：哎，我识得有个外国人啊，有个外国人喺度咧，佢好中意日本文化噶，你揾佢就啱噶啦。咁样，咁我哋真系走去揾呢一个咁样嘅，系啊，叫 Smiley。咁就揾佢，喂，你快啲加入商学部啦。咁好明显佢就系，喂，有冇搞错啊？要我着呢咁嘅布，做呢咁样嘅，都唔系运动嚟啊？呢啲即系纯粹系表演嚟嘅啫嘛，搞下笑嘅啫嘛，边得噶呢啲嘢？搞嚟做乜嘢？咁啊一路都唔肯参加。但系咧，佢哋去揾佢嘅时候咧，就发现咗呢个 Smiley 咧，即系有一啲奇怪嘢，就系、是，咦？点解你长期都拉埋窗帘啊？咁样即系天气又唔系特别差，咁你做乜嘢？ 好热添，仲要 系就好热。咁就發現咧，佢就話：，唉，梗係啦，我冇錢交咗半年㗎啦，已經。 日本啲物價太高啦。 係啦，我唔可以俾人哋知道我喺度，我唔可以俾包咗工知道，所以我咪匿埋啦。佢話：，咦，咁唔使啊，你嚟參加我哋商學部，我哋有宿舍喎，有得食有得穿，係啊，點啦咁啊？咁跟住佢就嚇係咪堅啊？咁我就加入你啦，即係純粹係為咗伙食 嘅 啫。 但係佢都就係有個條件嘅，就係佢咧要著住短褲 喺入邊，著住短褲入邊先至肯參加嘅咁樣。咁就係咁，佢哋就五個商博的少年就終於就齊人啦。 冇錯。 咁但係嚟到呢個位咧，亦都真係難搞啦。就係咧，佢哋五個人話就話想贏嘅，但係唔係你話就得噶嘛？咁佢哋又想訓練啦。咁但係講講下咧，就其實之前都有提過啦，個電影就係、是、原來一路咧就叫呢個主角阿秋榮入會嗰個教授咧， 學生教授。 其實咧佢就係之前有即係呢個攞過一個稱號，就係學生橫江啊。咁橫江其實就係喺商博嘅即係最高榮譽嚟噶啦。咁即係話佢喺學生年代，即、就、係、是、我嘅理解啦，就應該係佢喺學生年代佢曾經贏過啦，即係好犀利 啦， 高手啦， 高手啦。咁但係佢而家就已經係一個教授嚟啦。咁既然係咁嘅話，咁教授就即係。勉为其难嚟教佢哋啦。咁另一边厢咧，亦都有一个咧系好肥胖嘅一个女仔咧。咁呢个女仔咧，即系睇到电视嘅报道之后咧，亦都系，哎呀，我觉得呢个咁样嘅团队咧好有型啊。其实最主要咧就系睇中咗春红啦，系咪？咁亦都系咧就成日嚟就借啲耳，就系喺出边就偷睇佢哋练习啊咁样。咁到最后咧，呢一个女仔咧，亦都系同个经理人讲咧，我想加入你哋商学部啊。你叫我做乜都得噶，洗衫啊，系啊，乜都得。噶冇所謂噶，你俾我做經理人啦，你真係其實就真係幫佢哋服侍佢哋，令佢哋可以繼續運作到啦。咁有多人幫手都係好事啊。咁就係咁樣咧，佢哋就呢八個人就喺埋咗一齊啦。但係由於佢哋真係要準備比賽啊，咁佢哋亦都即係因為各種原因啦，即係有一個更加大嘅決心啦。所以呢個教授到最後就話：，哎。哦，不如咁啦，我哋而家要去集訓啦，不如去夏威夷啦。不過我哋冇錢，所以咧就翻個鄉下，咁就去咗個教授個鄉下嗰度。咁啊，去到嗰度咧，個教授咧就係一路就係、是、哦，你哋淨係攤頭下得噶啦，飲飲食食瞓覺得噶啦。嚇、啊，做咩嘢？我哋唔係嚟呢度特訓嘅咩？咁樣咁，但係其他人就誒、哎、有冇搞錯啊？咁我哋嘅主角阿秋平啦，同埋阿青木啦，兩個都已經死屍咁攤咗喺度啦。咁但係其他人又懶懶閒，唔知做乜好咁啦。到最後咧，先知道咧呢、這個其實教授咧其實有一個少少嘅用意。就話喂，你叫佢之前佢一路咁緊張都唔知做乜鬼，而家淨係俾佢放鬆下，飲飲食食頭嘅日，起碼都重啲先啦，重啲。喂，你重一分你就力大一分㗎啦，咁起碼係咁先啦。所以就想令到佢哋都強壯少少呢個第一啦。第二就真係開始訓練啦，因為佢哋咧喺途中佢哋訓練嘅時候咧，就曾經各人咧都目睹咧係另外一間好強嘅一間大學咧。就喺附近都係集訓緊，哇！就個個都大隻累累咁樣，真係唔係肥啊，係大隻啊，真係大咗。你覺 得佢係真係可以一掌推你落街嗰啲嚟嘅。咁所以佢哋第一就好驚啦，第二就因為對方都幾即係串串地嗰啲咁啦，所以佢哋就有啲都唔係幾甘心噶啦。咁個教授就話：喂，好啦，我約咗人哋同你集訓啦，咁你不如去試下同人哋切磋下啦，睇下點啦。去到咧，即係諗住係對住人哋另外一間名牌大學嘅嗰個商鋪部啦。去到點知話，咁啱人哋又唔係幾得閒，你去好彩啦，我揾到附近有間小學，叫啲小學生同你出嚟。嚇唔係啊嘛，我哋幾個大學生叫我同幾個小學雞咁樣喺商鋪咁啊。最慘係咩咧？佢哋對住啲小學雞咧倒輸， 冇錯， 因為佢哋都不得其法，佢哋都唔知個方法。咁所以咧係嚟到呢度咧，就呢個教授咧就開始咧一步一步慢慢教佢哋一啲最基本、最簡單嘅咧，就叫佢喂，你係諗翻你哋平時最基本訓練嗰啲嘢係乜嘢，同埋教佢哋一啲即係可以話係心法啦，或者係一啲特別嘅技巧咧，點樣可以有效咁樣可以贏到？ 即係因住每一個人啦， 係啦，其實如果嚟到呢度跳開少少講咧，真係成個電影咧，即係唯一喺呢度比較直接啲去講商撲嘅技巧，或者要留意啲咩，或者呢個遊戲其實係點樣玩法，呢個運動係點樣競技嘅咁樣。咁但係喺佢哋真係興高采烈話好嘢，我哋終於贏到啲小學雞啦嘅時候咧，咁另外一間大學咧就路過，你哋班友仔贏咗啲小學雞啊，自己就沾沾自喜，即係廢物嚟啊咁。但係亦都係咁咧，就激發佢哋講咩就同人哋打起上嚟。咁佢哋亦都受傷啦，對面嗰啲就我估計都冇乜點受傷啦，係咪？咁啊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佢哋好雖然係好嬲啦，但係咧佢哋翻到嚟咧就令到佢哋嗰個鬥志啊更加旺盛啊。 冇錯。 咁佢哋就真係要參加考制比賽啦，咁呢個咁嘅比賽咧，佢哋有一個難處嘅就係佢哋五個人咧，第一阿 Smiley 呢個外國人咧，由於呢個賽制嘅規定咧，就係一定唔可以著其他嘅服飾嘅，咁佢就長期要著住一條單車褲喺入邊先至著嗰個當布咧，所以咧佢係長期根本都唔可以上去個土標度比賽，所以每一次嗌到佢個名咧，佢都係只係坐喺下面， 即係棄權一局啦，即係你要 局棄權。嗱，佢哋五個人有一局已經係局棄權，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青木咧，即係咁多年再加埋特訓之後咧，其實佢都係柴一條嚟嘅，仲要係廢嘅，所以咧就咁耐以嚟都係一局都冇贏過。咁基本上咧就靠另外嗰三個人。咁第一咧就阿肥仔啦。因为他身形真的比较重，所以他有某些占优，虽然他一直都说自己不够胆，但是教练就跟他说你不用想那么多，你不用望他的，合埋眼你就撞埋他，你有机会赢的。他真的有时候会赢到的，这个第一。第二就是春红，就是细佬。细佬他斗志很旺盛，所以他每次打头阵他都吃到一些甜头的，所以他们两个就经常性都赢到了。另外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主角秋平，他就是大将，就是守尾门的。虽然前面咧經常都是兩勝兩負兩勝兩負，但是到最後他每次守尾門咧，佢都真的有大將之風咧，係贏得到嘅。咁所以咧，佢就好好彩，對咗好多間大學咧都贏啦， 全部贏 曬，都係有三分咁樣贏， 都係五局勝三咁樣啦。咁但係到最後咧，就真係遇到佢哋喺集訓期間遇到嗰個最強勁嘅對手。咁嚟到呢度咧就出事啦。咁第一咧就係春紅同埋阿肥仔咧，原本都要靠佢哋噶嘛，因為 Smiley 一定唔出場噶嘛。但是咧，佢哋先后咧都系即系败阵。 系春红仲骨折断埋只手。 系啦，咁啊春红仲要骨折，呢个都几紧要啊。咁但系咧就去到阿 Smiley 嘅时候咧，咁个裁判都见惯见熟啦，又系准备宣判嘅书嘅时候咧，呢个 Smiley 咧就做一样嘢，就系将佢喺个当铺入边嗰条单车裤咧，就系徒手搣烂咗佢。 太犀利！ 因为 系呢个好难嘅，呢个 因为要赢就系得嗰三个人啊嘛， 即系嗰个决心系大到能够徒手搣烂一条有弹性嘅拉卡布嘅单车裤。 可能其实证明佢之前已经搣过几次，但又黐翻埋。 你呢個推斷係應該啱噶啦，應該啱噶啦。咁啊，總之就搣爛咗啦，咁就將嗰條搣出嚟嘅褲就抌俾啲女 fans 當然開心啦，係咪？因為呢個 Smiley 其實佢係外國人嘅體格啦，又真係大隻啦， 同埋佢嗰啲運動留學生嚟， 係啦，所以佢喺運動上咧，佢唔會點樣輸蝕嘅，到最後佢亦都贏到呢一局啦。咁好啦，輸咗兩局贏一局啦。嚟到呢度咧，我一路都認為係喂最大嘅缺口就係青木，佢真係冇贏過，佢真係有上過台，但係真係冇贏過。 佢次次都係肚屙，佢一上台就。 但係咧，佢今次咧亦都係即係唔知話係好彩定係點啦，佢就係應該係用個頭就係撞到對方，咁對方就哎呀咁啊撲去後面，然之後就碌咗落地，咁佢就。即係唔打唔撞就贏咗一局，咁啊到最後就真係 人哋以為佢放屁又 係 啊， 係啦係啦，點知啊去到最後一局咧就係我哋嘅主角阿秋平啦，就對住對方嘅大將就應該係即係仲要係三段，即係有段數你都知道係勁嘢嚟㗎啦。 咁去到同人哋真係打嘅時候呢，真係兩邊都好犀利，不相伯仲，但係到最後都真係俾佢贏到啦，咁好好彩啦。咁到最後佢哋就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三局贏咗，就亦都係成為咗個總冠軍嘅。咁原本就諗住好嘢咁樣啦，但係呢那邊雙呢問題出現啦，就係、是、因為呢阿春紅呢就斷咗隻手，但係佢哋其實呢呢一、這個唔係佢哋而家最重要嘅目標，唔係淨係贏㗎，就係、是、呢佢哋由第三級呢仲要有個升級戰，因為而上面咧第二級嗰個最渣嗰隊咧就有個護級戰，就同佢哋對，贏咗嗰隊就會升上二級或者留喺二級啦。咁但係佢哋得翻四個人都唔緊要啦，因為如果你係話真係放棄一局都仲好啊，點知係打七局，咁佢根本就唔夠人，咁又冇埋春紅，得翻四個人點打七局咧？你點樣最少都要有六個人啦，係咪先？咁樣嘅情況咧，第一樣嘢咧就係、是、阿、啊、肥姐姐咧。就突然間走出嚟就話我要幫阿春紅報仇， 好有型，呢個好有型。 但係佢話：喂，你係女仔嚟嘅喎，你點上台啊？你就係淨係著個當煲，你就上台啊？佢話：我唔理啦，我一定要想辦法啦。我即卒之佢到最後係真係就係咁樣，就係、是、加入佢哋，然之後就想辦法去練啦，真係學少少啦，因為時間都唔多，第二日就去噶啦。另一邊雙咧，之前咧就一路未有個未識足球嗰個同學咧，好大隻嗰個 秋平個朋友嚟嘅。 我都嚟幫下手啦，雖然我唔識喎，起碼都大隻可以衝撞下啊嘛，捱熱氣幫你頂一嘢啦咁樣。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佢哋就真係對住咧第二組別嘅最渣嗰一隊，但係人哋都係 第二組別啦， 第二組別啦，同埋個個都好明顯咧大隻過你，真係堅好多咁樣嚟到啦。咁啊，首先就派出咗就係肥姐姐啦，肥姐姐啊，靜子就即刻就衝埋去， 佢都堅持咗好耐嘅， 堅持咗好耐嘅，都想埋咪，咁佢就到最後都輸咗啦。第二個咧，美式足球員咧，亦都係一衝埋去，基本上咧又係三兩下手腳有 啲 冇技巧啦，亦都輸咗。咁就剩翻佢哋五個雙撲的少年嘅之四啦，剩翻呢四個，佢哋四個基本上都一定要全部贏曬先有可能。咁到最後，當然大家可以想像到啦，就係、是、呢四個人到最後都贏㗎啦，爭在係佢哋點樣贏嘅啫。而唔好忘記嘅就係最大嘅缺口，依然係青木，佢係參加咗四年之後都係一事無成。因為其實呢個戲前段咧，亦都有提過一樣嘢嘅，就係、是、喂呢五個人點可能成功啊？五個人都冇一個人係真係為咗嚟打雙撲而參加嘅，因為佢哋五個人相計都係因為唔同嘅原因㗎嘛。Smiley 因為住宿啊咁樣，咁但係我哋一路都以為阿青木其實佢就係、 是、 喂。咁多年就最中意㗎啦，又自己匿埋喺嗰度係扮喺度雙撲，佢煮飯仔都要諗雙撲㗎嘛，係咪？但係原來其實佢都係一路中意嗰個靚女嘅經理人嘅啫。咁嚟到最後呢場啦，咁啊係尾二一局㗎啦，輪到阿青木出場啦，哎，佢嘅殺手鐧又出現啦，就係、是、急屎啦，佢又急屎咁點搞呢？咁但係到最後佢都硬著頭皮真係上台啦，點知啊亦都係真係我自己覺得就係一般係好彩啦，又真係俾佢贏咗喎咁啊！ 因為佢咧其實係講佢上一次第一次贏咗嘅時候咧，佢終於有翻信心啊，所以今次佢其實係用到佢嗰個殺手鐧 嘅，咁你就可以完成到呢一局佢係贏咗啦，而到最後就係、是、嚟到呢度咧就係剩翻我哋。主角啦，當然呢個主角到最後就千辛萬苦之下都係我冇辦法描述佢哋打得有幾激烈啦。咁佢就真係贏咗對面嗰個大將啦，亦都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就七局就勝咗四局，咁佢哋都係成功升班嘅。但係呢一個咁樣嘅升班咧，就是、原本就係一個喜訊，但係亦都面對另外一個問題，就係佢哋呢個雙撲部咧，其實咁多個人咧都有啲唔同嘅去向啦，外籍人士啊要翻去外國啦， 係咪？ 咁佢去倫敦嘅時候咧，點知咧政治咧？又要去倫敦喎，因為佢屋企人原來喺倫敦。點知另外一邊雙咧就係阿春紅咧就話我會同阿靜子一齊去倫敦。點知原來佢兩個搭上咗喎，誒咁兩個已經走咗啦。咁呢個青木咧就係佢終於咧喺之前讀咗四年書，又留咗留級留咗四年喺度參加呢一個雙撲組之後咧，咁啊到最後今年咧終於都肯畢業啦，就係喺唔知八年定九年之後咧佢就畢業又走埋啦。咁總之就所有人都各散東西啦，但係到最後呢就剩返秋平一個人。咁就其實喺個電影度導演或者係編劇嘅巧妙安排呢，就係、是、因為喺個佢哋嗰個練習場嗰個道場入面呢，即係其實係有啲名牌掛喺度㗎嘛。咁你就將嗰啲現役嘅名牌就掛喺最低嗰項，就係紅色㗎。咁就一個一個一個咁樣拆上去，就反轉佢變咗做黑色呢，因為背脊有個黑色嘅名，咁就掛返喺上面，就係嗰啲已經退役咗。咁剩返到最後佢自己一個人嘅人名呢，佢就一個人留返喺嗰個道場度呢，就自己喺度練習。咁到最後亦都係呢個經理人呢就同佢有一場戲，就係佢話覺得喂咁呢個雙撲部如果真係冇人理冇人管嘅話，好似有啲唔抵咁囉，所以佢就決定 點都留低喺度，最少都留低喺度先啦，盡量可以營運住佢先啦。咁而到最後個戲成個嘅完結咧，就係呢個靚女經理人咧，就係同佢兩個喺嗰、那個道場入邊喺嗰個土表度咧，就係話啊，你可唔可以教我做嗰個最基本嗰啲動作？就係咁樣，呢、這個女經理人就著住條裙咧，一個女仔咧就走咗上嗰個土表度，就學嗰個動作，係啦，學雙撲咁樣，而成個電影就喺度完咗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我哋一劇之本嘅時間啦，今日咧我哋所講嘅劇本係《五個雙撲的少年》啊。咁呢套戲咧，補充翻少少啦，其實我哋嘅主角咧，阿秋萍咧，佢一開始其實佢畢業咧有份工嘅， 係 啊，已經俾啲走後門嘅方法咧安排咗一個大公司入面咧就任職噶啦，一畢業就可以過去做啦，所以佢好趕住一定要畢業。咁但係佢到最後咧就寧願放棄呢一份嘅大公司嘅工作啦，咁都要留翻喺大學度，寧願讀多一年大學。咁佢最後有一個嘅感悟啦，就話我唔想咁樣走後門啊，咁樣佢諗住自力更生或者係即係做翻啲正經嘅嘢咁樣。咁呢個亦都睇得到啊主角啊秋萍嘅一個好大嘅轉變。 喺 編劇上面，我哋都話個主角上面佢一個好大嘅轉變啦。咁其實睇完呢個戲都好睇，因為其實佢係一個喜劇嘅方式去表達，但係其實佢入面有深嘅意義咧，亦都俾到人哋認識雙撲之餘，喺唔同嘅一啲呢啲少年入面咧，佢哋因為雙撲之後咧，其實佢哋各自亦都有啲改變。譬如是说外国人啊 ,Smiley, 他认识了一些日本的文化，他最后肯怎样撕烂自己条裤真的走上台。 其实我自己看个戏的时候呢，我就不是说太觉得好好笑，即是有趣的我觉得，但又不会说即是好像即是周星驰那些那样即是爆笑那些啦。但我挺欣赏的编剧，他透过这五个年轻人啦，其实他都赋予了他们五个人有些不同的东西啦，我们可以见到啦，即是刚才讲的故事已经听到了。咁他在他们五个人身上面呢，其实亦都是将一个即係呢個運動啊，呢、這個雙跑運動咧，其實佢都有好多位咧，係去將對呢個運動嘅有一啲嘅反思啦，或者係一啲嘅疑問啦，其實係抌咗出嚟嘅。即係例如係女仔唔得嘅喎，係咪即係點解咧？點解會唔得嘅咧？咁即係呢啲嘅避忌，或者係宗教啦，佢其中有一個肥仔啦，其實係基督徒嚟嘅。咁但係咧，即係呢個做親呢個運動雙撲之前咧，佢都要做一個儀式，即係一個手勢，一個祈禱嘅手勢噶嘛。 即日本本身嗰個雙撲有一個動作係。 係啊，因為佢雙撲本身係嚟自一啲神道教嘅嘢嚟嘅，咁所以係由咁樣演變出嚟變成一個運動嘅，咁所以佢係有呢個儀式咁樣去就。一定要做一啲手勢先可以去比賽，咁但係到最後一場比賽咧，其實肥仔咧其實係因為太緊張咧，佢最後係做咗個祈禱，係啦，其實十字嘅咁即係咁我嘅個球證唔係叫球證咧，叫 裁判 係我裁判咧，其實都即刻即係好似係唔得個，咁但係阿秋萍嗰姐話唔應該有宗教嘅影響嘅，咁樣即係佢都有提咁有呢樣嘢啦，咁阿 Smiley 亦都係透過佢一個外國人嘅身份啦，即係佢會問點解要著嗰個裆布咧，即係點解唔著裆布係唔得咧？因為你從個即係運動嚟講，其實我著短褲係一樣噶嘛，即係對個運動係冇影響嘅，冇本質上嘅影響嘅。咁當然係即係主角嗰啲就話俾佢聽，呢個係傳統啊，點。咁佢甚至有問佢話：，但係你哋日本人就係咁樣啦，即係總之傳統做咁樣就係咁，而你哋唔會問下點解要咁樣做嘅。咁佢呢個其實都係好。一個好好直接咁樣去其實 challenge 緊呢個我哋要去跟從傳統嘅意義喺邊度，即係亦都係對緊呢個雙撲其實都有一啲嘅即係咁嘅疑問。雖然到最後佢都係為咗贏啦，咁所以選擇係自己放棄自己個堅持，咁就撕爛咗條褲去即係跟從嗰樣嘢。咁但係咧，你見到成個劇本咧，佢都係滲緊呢一啲嘅對於呢一個傳統係咪要必須要去 唔可以與時並進啊，或者係咪唔可以有啲改變咧咁樣？咁我覺得睇到佢編劇或者導演，佢係有少少咁嘅意圖啊。咁咧而我後嚟睇翻啲資料咧，都發覺原來咧其實近年咧，因為呢個運動咧，確實係啲青年人咧，即、就、係、是、對呢個咁嘅服飾咧，都係有啲嘅即係咁避忌啦，即係覺得係抗拒。咁所以其實少咗人參與。咁其實曾經有人提出過咧，係咪可以更改即係呢個當步呢一樣嘢咧？咁但係雖然最後咧都係被否決咗嘅，咁但係我諗係即係喺個民間確實咁有啲聲音咧，都係會即係要求緊係咪有啲改革咧，可以喺即係呢個運動上面。咁我覺得喺個編劇其實係透過呢個五個人咧，其實都係帶緊一啲咁樣嘅疑問喺各種嘅方面咧，係衝擊緊呢個嘅運動。雖然佢到最終佢都係尊重翻呢樣嘢嘅傳統，咁冇話喺戲裡面去。要打破呢啲嘢，咁但係提出咗呢啲疑問咯，確實喺民間喺個日本嘅社會，我覺得應該係。 喺我個角度去睇咧，我大家都知道我講嚟講去都係嗰兩樣嘢啦，係咪？咁我首先想講個主角啊，秋平嗰條線究竟係條咩嘅線啊？多謝阿傑頭先佢提翻我哋啦，就係、是、其實個戲最明顯嘅一啲轉變喺個主角身上，我想真係指出咗佢幾樣嘢先。第一樣嘢就係由佢一開始嗱，佢唔翻學啦，佢誒真係想嗱求其得個扯個搞掂佢算數畢業咁啊走後門咁啦。呢、個就係佢個狀況嚟嘅。咁、而到最後咧，佢就係選擇放棄一條容易行嘅路，而走一樣明知難行，甚至係冇得行嘅路，因為佢到最後係一個人，下年仲要比賽，你點比賽啫？即係佢一個人又要再重新做去 recruitment 啊，要去即係招募會。啊、要再訓練那些人啊，還要是一紮新手，喂，其實都是輸的嘛。咁究竟佢點樣算呢？咁呢一個係成個戲最重要、最重要，即係喺佢嘅人生上啦，就佢自己點樣去面對佢嘅生活啦，同埋佢認識咗雙婆呢兩個，我覺得係最直接嘅。咁、而個戲係點樣呈現呢樣嘢嘅呢？我哋睇翻個主角，其實佢嗰條路線咧，就係一開始最簡單啦，就係、是、喂佢對雙婆抗拒啦，佢覺得喂點繼續做一樣咁嘢啊？我又要打出個 pat pat 俾人睇啊，著住個當布咁樣，真係好尷尬啊，唔中意做。呢樣嘢啊，咁樣到中間咧，佢其實即係去打佢，因為一個年輕人嘅好勝心啦，亦都係喂點解我都有練習啊？我都算係一個即係健碩嘅人啦，雖然唔話好大隻，都冇理由對住啲即係哇嗰、那個瘦到成條藤咁樣嘅嗰、那個，到最後係即係自己好巧妙咁捉住你手撳咗你手，然之後贏咗嘛。咁你就覺得自己一來好冇面啦，二嚟係一個年輕人嘅好勝心啦，呢個令到佢一個衝擊好大嘅。 尤其是嗰個學長咧，嚇係鬧佢話幾次講話你哋侮辱咗呢個運動咁，呢啲係好人格上面即係令到佢發憤啦，即係嗰種。 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係令到我哋嘅主角阿秋平咧，佢就去到嗰度咧已經有一個比較大嘅轉變，起碼佢為咗證明自己唔係一條冇用嘅柴，咁佢咧就去做一啲嘢啦，係咪？咁佢。他做呢啲嘢咧，就係佢中間佢真係想去訓練嘅，佢去練習嘅。咁而佢咧，亦都係即係其實有呢啲天資嘅。你如果唔係嘅話，佢唔會其實佢到佢訓練之後，其實佢一路都贏咁啊，佢都冇輸過嘅。其實佢攞到個竅門啦，經過訓練之後。但係咧喺後面咧，即係頭先 Lucrecia 亦都有提過，就係話嗰戲入邊另外嗰四個角色，嗰四個雙撲嘅少年同埋個教授。同埋另外仲有兩個女仔啊，第一係靚女經理人啦，仲有啊正子啊肥妹仔經理人啦，即係呢一扎人究竟相繼點樣影響佢呢？其實喺嗰個戲入面咧，呈現咗呢啲人物每一個唔同對於雙撲嘅感受或者嘅關係，但係相對地呢啲人係唔係個個人都真係對呢個主角有一個好深刻嘅影響呢？我就覺得喺個戲入面個描寫呢，就不論係編劇導演咧，都唔特別多篇幅嘅。點解我咁講呢？因為個主角咧，其實佢就係第一，佢一開始佢加入咧，佢就係、是、喂，如果你揾唔到人參加，唔關我事啊，係嘛？咁跟住你做乜逼我要去做幫手招募人啫？唉，好啦，仲要我著條當布啊，坐喺條街度，唉，好啦。即係佢一路都唔想嘅，而係俾嗰啲學長去激發佢，佢基本上第一樣嘢就係嬲。即係你哋當我係咩？你當我流㗎咁樣，而嗰樣嘢一個好大嘅激發。到後來身邊嘅呢啲人咧，其實編劇同導演亦都冇專登去描寫好多呢啲人相繼點樣影響佢。咁當然啦，佢同呢一扎人一齊生活嘅時候咧，我諗一啲生活嘅點滴令到佢哋成為戰友，呢個係最直接嘅。令到佢哋，因為佢哋每一次都要五個人一齊去打比賽，不論贏輸都好。不論前面嘅人輸又好贏又好，而每一次嘅重責咧都係去到佢嗰度，佢一定要贏。咁呢度亦都編劇導演冇喺嗰度特別描寫嘅， 佢哋就係一個團體咁樣，佢哋一個團體贏咗，一個團體贏咗。佢哋內部嘅有冇特別嘅摩擦咧？或者有冇一路係唉點解啊？佢死都唔肯打，做乜啫？全場所有男人有份比賽嗰啲都係咁噶啦，點解你要咁啫？咁樣喂，阿青木你打乜鬼啫？嗱，我入嚟嘅時候又見到你係咁，到打咗咁耐你都又係咁，佢從來冇埋怨過噶。完全冇描述過嘅，嗱咁當然啦，亦都可能係變相地個編劇導演可能想描寫個主角嘅另外一啲嘅性格啦。但係如果呢一刻你叫我去評成個戲嘅話咧，其實最有趣亦都最應該花筆墨嘅咧，就係佢哋五個人嘅關係。而呢樣嘢咧，相對喺個戲入邊個描述咧係唔多嘅，除咗佢哋五個人一齊練習，但係佢哋互相係點樣睇大家嘅咧，唔多嘅，連佢自己個細佬春紅。 系 喺个戏入边，除咗咦，我细佬点解你会嚟咗呢度噶？嗰次系唯一喺成个入边 identify 咗，即系呢个系佢细佬。而喺个戏入边，其实系冇利用过呢样嘢，冇真真正正帮到个戏。所以呢一扎人其实喺话点样影响个主角嗰度咧，我觉得而家我就咁睇，我已经随便噏，我已经可以好肯定咁讲，就系呢四个人嗰啲线。或者個教授嗰條線，或者個教授點樣重新去睇嗱，好簡單啦。到最後，如果佢完成咗呢樣嘢，個教授俾佢呢樣嘢，個教授可能只係加長戲，你完成咗你個 task 啦，你可以畢業啦。但係如果係由我哋嘅主角阿秋平嘅口中，佢對住個教授講，佢話：我而家係可以畢業，但我唔需要，我想由頭讀過，因為我覺得我應該要 go through 一啲嘢，我先至 deserve 一個結果嘅。如果係由個主角嘅口中，或者是他由他同个教练亦都是个教授这个咁嘅关系入面彰显呢样嘢嘅话，我谂会强好多啦，系嘛？另外其他嗰几个人都系嘅，即系嗰个外国人，如果同佢一路，亦都之前系由个主角嘅口中话嘅，喂呢啲系我哋嘅传统嚟噶嘛？而呢个外国人就系觉得，喂咩传统啊？你哋唔谂下嘅咩？如果呢一个变成咯，系佢哋一个冲突，而到最后呢个冲突我哋放得够大啊，即系合理地放大啦，而到最后呢一个咁样嘅外国人。为咗要维护佢哋嗰个团队，维护佢哋嘅尊严，令到佢哋想赢，肯放低佢自己嘅一个睇法，呢一个应该系对个主角有一个好大嘅冲击嘛。而喺个电影入边，连一个镜头交代都冇。咁所以我就点解话而家呢个戏其实我觉得有一啲位咧，仲可以再放大一啲，或者系再捉得准确一啲，令到成个戏我哋嗰个感受咧，变相会加强。因为我哋好自然咧，大部分时间会跟住个主角嗰条路走噶嘛。所以就呢个系我即系对成个电影，我有一个觉得美中不足，可以再做好啲嘅位咯。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我自己嘅睇法咧，其實我咧可能都認同嘅，相對地，因為我就正如頭先所講啦，我睇嘅時候咧，我都會覺得有啲位其實係我會覺得有啲悶嘅，有少少。咁、但係咧，我又會翻轉頭咧諗咧，我覺得可能日本嘅電影咧，即係如果尤其是當你睇下彈彈停跳跳舞咧，佢變咗荷里活版咧、我有少少覺得咧，可能我中意嗰樣嘢，或者頭先你所講嗰樣嘢咧，如果佢轉到荷里活版咧，嗰樣嘢個力咧就會喺咗嗰啲位。但係咧，佢哋日本拍戲好多時。會將呢啲位咧，其實淡化咗嘅，就會將即係你會有嗰種比較 subtle 啲嘅嗰種感覺嘅。所以我自己咧睇，如果日本版係彈彈情跳跳舞咧，我自己都會有覺得有少少悶。我都會中意荷里活版多啲嘅，但係咧亦都有好多人咧係會覺得佢中意日本版多啲嘅，因為嗰種意境啊，嗰種好淡嗰種感覺咧，佢哋中意嘅。咁所以我就有少少人士就係覺得，當你睇即係當我哋去睇啦唔同嘅地方嘅戲嘅時候咧，其實可能是会有少少不同的那种那个风格或者是他们想要的东西可能有少少不同都未定的。咁我唔知係咪因為有 呢個絕對有一樣咁嘅嘢啦。而我哋一個討論嘅空間就係、即係我哋由我哋嘅節目第一日開始，我都係咁講。即係如果我哋所講嘅或者我自己啦，我自己所講嘅嗰啲理論係理論嚟嘅話，咁佢冇理由。放之喺一個完全唔同嘅環境之下，佢就會完全錯噶嘛。嗱，當然而家都唔係一個完全啱、完全錯嘅問題，是都唔係講緊一樣咁嘅嘢。只不過喺我去攞住呢個劇本再討論嘅時候，嗱，我當乜嘢都唔改啊，淨係最尾嗰一場佢決定留喺學校嗰一場，變成咗佢同個教授 可以依然係好淡淡然。 但係咧，我又反而覺得而家佢咁樣做，其實嗰樣嘢，即係如果就呢個 point 啊、嗯，反而我覺得其他有啲 point 可能即係佢可以花多啲少力去做嘅、嗯。但係譬如呢一個 point， 我覺得而家其實處理得唔錯嘅、哦嗯，即係佢自己喺嗰度，佢就自己一個人留咗喺度，然之後佢就話俾個女仔聽。我而家決定咩啦？其實呢個已經係佢嘅決心嚟噶咯，已經。就算佢 你都可以咁講嘅，但係咧嗱，我又想將嗱頭先嗰個真係啊，我突然之間諗亂咁諗嘅一個咁嘅場口，突然間度一條咁嘅橋出嚟，將如果某一樣嘢我想講嘅嘢，用某個方法去放大。其實如果我頭先嗰個橋咧，你仲要再諗一樣嘢，我覺得有趣嘅就係、是、我哋話呢個主角係即係主角啦，我哋咁樣叫佢啦、嗯。其實咧，任何一個戲都好啦，嗰、那個主角咧。就唔係淨係個主角佢自己有個改變就 O K 嘅。如果做得好話，其實係啊，仲有啲其他人可能俾呢個主角都相繼影響咗啊。都呢、這個幾典型，其實大家見到啦、嗯。其實如果大家睇下嗰個教授嗰條線咧，幾得意啊。 嗯。 因為咧，如果我而家咁睇，我覺得嗰個教授嗰條線係點咧？就係、是、哎呀，我又對呢一個雙婆有啲情懷，我唔想佢就咁就接埋。咁可唔可以做啲嘢呢？咁唉，啱啦，你又有痛腳俾我揸住手，你去參加呢個商拍部啦。一路都愛理不理，輸咗唔緊要啦，飲茶食飯，大家就算數啦。到話佢哋練翻，都唔想訓練。到話翻去鄉下，佢翻去個教授嗰個鄉下嗰度，都係慢慢先開始。咦，其實可以做一啲嘢嘅喎。亦都冇描寫得好細緻㗎，其實冇描寫得好細緻，咁佢就一步一步咁樣做。但係其實呢啲唔同嘅人呢，其實由呢啲人嘅眼中點樣睇個主角呢，其實都可以係其中一個可以落筆嘅地方。嗱，我唔係話必須落筆，只不過可以落筆嘅地方。只不過我覺得而家呢個戲當然好似 Lucretia 頭先咁講啦，可能係日本風味，我哋未必係我哋個個都慣。但係如果就咁討論嘅話，我會質疑嘅係，我真係揾一扎日本嘅人講，如果我俾一條咁嘅橋落去，又會點咧？呢、這個我哋而家冇辦法得個答案。咁我都想揾啲日本嘅朋友傾下，睇下究竟會係點樣。 但係咧，即係事實就係當時其實呢套嘢好賣得嘅喎，真係。 係，我唔質疑啊。 反而我又想講， 但 係 呢個世界亦都唔代表賣得嘅就係最好的。 但 係 咧，其實咧，你話個教授嗰度咧，其實你記唔記得有一場戲咧，係男主角咧，佢係收尾問翻個教授，其實你係咪嗰日一早就已經預計咗係個細路仔嚟？揾嚟同埋放訓練嘅，咁其實喺個教授咧，亦都有一場戲咧，係另外一個學長同佢講嘅。佢話點解你唔即係真係清下佢哋咧？即係而咩？咁其實所以其實你講嗰樣轉變咧，我哋又唔係完全唔係冇嘅，只不過佢唔係將嗰樣嘢 好失 圖 咯，真係 好失圖咁樣做。係啊，即係呢個就係，所以我又話佢唔係 miss 咗嘅。但係當然你所講話佢哋五個人之間有冇衝突咧？呢樣嘢就佢確實真係冇乜講，冇乜講到啦。即係佢係用咗一個大家都係好包容嘅嘢，嗰樣嘢冇喺呢度做文章啦，可以咁樣講咯。 因為我自己覺得咧，嗱呢個有少少講咗去導演嗰度啊，我唔脱離編劇一陣間，因為有陣時我哋編劇同導演係分開兩個人噶嘛，咁但係而家佢編劇同導演係同一個人啦，咁冇話好定唔好嘅，因為有陣時係好，有陣時係唔好嘅。但係我調翻轉頭喺真係喺導演嘅層面去睇嘅時候咧，個編劇而家個劇本我當唔改，你有冇辦法可以強化到呢樣嘢啫嘛？即係其實只不過係個導演喺嗰度可能加幾個鏡頭，即係譬如係每一次。到阿 Smiley 要上場嘅時候，究竟嗰個主角望到佢嘅時候，佢個反應係點嘅咧？冇加對白噶，只不過係喺嗰度加咗個鏡頭，然之後見到佢見到樣咁嘅嘢。到最後一次，到 Smiley 搣爛條褲嘅時候，個主角有冇嘢改變咗？即係其實有一啲嘢，我覺得而家個戲唔係冇承載到呢啲嘢，好似 Lucretia 所講，係有承載到呢啲嘢，係存在嘅。但係喺戲劇上嘅表現嘅時候，有冇更加好嘅 choice？ 當然啦，呢、這個我哋可以無限量咁樣繼續討論落去，每個人嘅品味都唔同，我亦都唔需要其他人去完全同意我。我只不過係講出嚟就係、是，咦？如果我真係攞住嗰個所謂起承轉合，點解我講永遠都係講呢樣嘢？我講完頭先講咗我主角啦，那個起承轉合喺邊度啫？那個起承轉合我點樣可以再將佢強化而彰顯到本身個戲劇嘅衝突，令到個戲出嚟啊？頭先我都係講翻嗰個我頭先長噏嘅嗰個例子，如果到最後真係有一場戲係個教授同埋呢一個主角嘅話，佢哋嘅對白依然可以淡淡然噶。個教授真係話：我而家簽張紙俾你，你可以畢業噶啦。個主角正係話：我唔想畢業住啊，我可唔可以玩多一年雙撲啊？跟住一個 wide shot， 然之後兩個人坐喺度，都可以係好淡淡然噶。 但係你要交代嘅呢啲人究竟佢諗緊啲咩，就相對個層次嗰深入程度，我就覺得可以有唔同咯。嗱，我都係講一句，我嗰個真係亂噏 嘅。呢個真係品味嘅問題，我諗呢個係 choice 嚟嘅。 係當然啦，當然啦。 咁啊，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我哋咧再下一個星期啦，再同大家講下其他唔同嘅劇本啦。拜拜。 Bye. Bye.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We'll be right back.